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49集。大佬，他无论在哪儿都是大佬。现场除了秦修晨跟他的经纪人都没有见过秦闪，不知道他的长相。倒是昨晚导演听秦修晨的经纪人说过，秦影帝的侄女长得不错。毕竟是秦影帝的亲戚，看秦影帝这盛世美颜，就能猜到他的侄女儿长得应该还可以。然而当这扇门打开，看到里面走出来的人影，现场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片安静。连拿着牌子提醒秦影帝的导演都愣在原地。秦闪今天依旧穿着一件白色的卫衣，里面带绒，他就没有穿外套，也没有扣上帽子。秦修晨是娱乐圈出了名的盛世美颜，只是五官略显硬气。秦闪则完全不同，他的五官比秦修晨要精细得多，一双杏眼漆黑深邃，寒光毕现，皮肤极白，似乎还笼着一层霞光。眉宇间的恣意冲散了他略显柔和的五官，更显得冷艳，对一般人的冲击力极大。跟拍秦修晨的摄影机连秦修晨也不关注了，连忙将摄像头对准秦闪。观察室一排摄影分屏的屏幕全都是秦闪，侧脸、正脸、俯视、平视，360度全都有，还能听到几声非常小的卧槽的声音。副导演看着分屏上的秦闪也愣了，愣完之后他反应过来，冲着耳麦喊道， 1号到10号摄影怎么回事啊？镜头全部都挪过去啊。 秦修晨侧了侧身给景文介绍， 我侄女秦冉。 景文眼前一亮，他热切地走上来， 小冉冉啊，你好你好，我是景文，你可以叫我文姐。 别吵。 秦修晨忽然开口，他瞥了景文一眼，然后直接挡在两人中间，无视景文，低了低头，小心翼翼地询问了秦冉一句， 这个人他要跟我们结盟，你觉得可以吗？ 秦冉形状姣好的眼眸眯起，纤长的睫毛微垂，手插在兜里，语气漫不经心，他弱吗？秦修晨十分不给面子， 菜鸡一个，但他表弟是个大力士，可以打杂。 那看情况。秦冉摸摸下巴，景文眨眨眼，捂着胸口说， 哎呦，我堂堂影后被在线嫌弃，你们俩会后悔的。 秦冉把卫衣帽子冷酷地扣上，秦修晨紧跟在他的后面，十分乖巧地跟着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跟拍秦修晨的摄影师本来先想拍下来这一幕的，想起导演的话要让秦影帝的侄女少出镜，他立马又转过了摄像头拍地板，啪的一声，刚转过来他的头就被导演的台本敲了一下。导演走过来， 你干什么？刚刚那么好的场景你不拍？还好10号摄影师给力，你还不如你的助手。 摄像师觉得很委屈， 导演，您之前跟我说少拍秦影帝的侄女。 我什么时候说了？ 您刚刚 还敢狡辩。 又是狠狠的一下，导演揉了揉打得生疼的右手，然后背着手跟上了摄影团。早知道秦影帝的侄女儿长这样，他也就不用愁一晚上了。他没有什么表现力又怎么样呢？没有看点又如何呢？他长得好看呢。节目的录制从山脚下开始，秦修晨等人到的时候，其他三个人早就到了。那三个都是年轻人，在一起打闹嬉笑，显然很熟。 小冉冉，这是我表弟。 景文把其中一个平头少年拉过来介绍给秦冉，然后给平头少年介绍。 哎，这是秦影帝的侄女秦冉。 平头少年眉眼锋锐，五官十分深刻，他看了一眼秦冉，眉头拧了一下。 胡说八道，秦影帝怎么可能会有侄女？ 他偶像有什么亲戚他能不知道？这八成是节目组安排的，不知道是哪个十八线开外的野鸡新人。还想说什么，被景文扭了一下胳膊，他吃痛的皱眉没再开口。另外一个女星是白天天，一个刚冒头的新人，主动来跟景文还有秦修晨打招呼。节目开拍，秦冉将卫衣的帽子拉下来，在听到白天天这个名字的时候眉头挑了挑。他记性好，只要提过一次的名字就没有忘记的，更别说白天天。田潇潇前经纪人抛下田潇潇然后投奔的对象，也是他之前让江冬夜查过的人。哼，竟然跟秦修晨景文一起拍综艺，江冬夜这么捧他，他不是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吗？秦冉伸手摸了摸下巴，上节目不能带手机，等晚上回去的时候再问问江冬夜，他是不是会错了他的意啊。他想这些的时候节目已经开始了，导演拿着喇叭发布任务。 山脚下有个据点，你们要做的就是找到第一处据点，每一组运一根木头运到山腰指定地点，获取下一关的信息。 三组行动之前，景文再次沉重地走过来看向秦修晨。 兄弟结盟吗？ 按照节目组的尿性，木头一定不轻，秦修晨可不会让秦冉去搬那块木头，他这回想也没想直接答应。 急。 木头据点很容易就找到了，秦修晨看着三米长的木头，跟表弟伸手抬了抬，将近有200斤。白天天跟他那一组的男生已经抬起了一根木头了，他似乎很吃力，但没有寻求任何人的帮助。 偶像，我们抬完一根下来，然后你休息一下，我跟你搭档抬另外一根。 景文表弟连忙开口。景文有很严重的腰伤，这是节目组跟粉丝都知道的事情。秦修晨看了他一眼，没有应声，只是把外套脱了递给秦闪，淡淡道： 你和景文跟我们一起上去，我跟他表弟送完一根木头再下来抬另一根。 节目已经拍完一期了，景文表弟跟白天天等人也很熟，看到白天天一个女生也在抬着，不由嘀咕一声， 连白天天都在抬，他为什么不能抬？他高人一等，我偶像常年拍电视也有伤，不能让他休息一下？ 不是高人一等，因为那是秦影帝的侄女。导演戴着耳麦看到这一幕，立马举了牌子让摄影师不要拍下来，到时候节目播出来，网络上肯定是一片喷秦闪的。秦修晨跟景文表弟去抬了一根木头，两个男生没有太吃力，因为顾忌着秦修晨拍戏常年累计下的病根，两人只抬了一根。刚往山上走的时候，却发现秦闪也朝这边走过来。景文表弟不耐烦地压低声音， 路在那边你也看不到吗？ 秦冉停在最后一个木头身边，他吐出嘴里的草腻了景文表弟一眼，嘶，闭嘴。说着他弯腰伸手把最后一个木头搬起来扛在肩上，轻轻松松的，如同捡了一根假木头。路过秦修晨身边，他还停了一下，要帮忙吗？秦修晨和景文表弟愣在了原地，导演组也是一脸懵逼。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，这绝对不是一根假木头，也绝对不是道具，实打实的200斤木头，被一个看起来不到100斤的丫头就这么扛在了肩上。 秦冉扛着一根木头走得飞快，秦修臣跟景文表弟也不慢，他们一行人很快就追上了本来走在他们前面的白天天。他们十分钟后到达据点，景文表弟跟秦修臣放下了木头，都不动声色地走到秦冉那个木头身边，用手试了试，试完面面相觑，连景文都忍不住走过来手抬了一下，之后才十分郑重地看向秦冉。 原来您才是真正的大力士，失敬失敬。 第二处的消息要等人齐了才能开启。景文表弟看了一眼山下， 妖姐，我去帮白天天他们。 你去吧。 景文随手挥了挥手，他帮白天天把最后一个木头运上来。据点处，冷漠无情的大叔才揭开这一据点的谜底，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铁盒子，铁盒子上面有一把锁。 这里面有任务卡。 钥匙呢？ 景文表弟抬抬下巴，在周围找了找。冷漠大叔转身，把背后的黑色背景转过来，上面赫然是一道物理选择题，一根细线，一个带电荷量的小球，有磁场，有电场，最后问 AB 两点电势差，然后四个选项。毕业多年的影帝影后面面相觑，电势差是什么东西啊？景文忽然想起来，这个节目组的新人白天天是姜氏特地塞进来的。白天天，姜氏可是一尊巨头，节目组出这个难题是炒白天天的学霸人设，于是他们提前告知了白天天结果。他立马上道的开口道， 这种事只能由天天来了，天天今年刚高考毕业吧，还是京城影视大学的高材生。 白天天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然后拿着笔似乎是算了一下，不到一分钟他放下笔。景文表弟一脸佩服， 这么快？ 白天天不好意思地开口。 玄碧， 秦闪一直坐在一边的石头上，嘴里咬着一片叶子，听到这一句他抬眼扫了扫，懒洋洋地用手支着下巴说，错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